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千仞雪就要追上来了，只要她距离我100米以内，凭借着她那强大的神级力量，想要秒杀我也不是不可能的。 还有200米，唐三全力加速。面对生命的危机，唐三也拼了，不顾大地之力令他魂力消耗越来越大，拼命向下深潜，同时接连吃下几根恢复大香肠，以恢复自己消耗的魂力。玄天宫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在他体内飞速运转着，大地之力与重力控制全面发挥。唐三向下潜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手中的昊天锤与海神三叉戟本身的重量。昊天锤没有施展出武魂真身，重量倒不算什么，但海神三叉戟那108000斤的重量，令唐三只需要破开泥土，根本不需要操控自己的身体就会飞速下潜。两人之间的距离很快就缩短到了180米，而这个时候唐三也已经带着千仞雪潜入到了距离地面1200米的地方，这已经是普通人类根本无法想象的深度。大地的挤压力越来越强，而且更多的岩石与泥土混合在一起，令他们破开泥土前行的速度不断降低。突然间唐三心中一动，仿佛想到了什么，脸上的神情顿时变得古怪起来。昊天锤上闪烁的第一魂环光芒突然收敛，重力控制以及大地之力也在同一时间收回。他的身体顿时在大地深处停顿了一下，在不远处追击过来的千仞雪大喜过望。他的速度本来就比唐三快，神念清晰地感觉到唐三停顿了一下，两人的距离几乎是一瞬间就拉近到了100米，终于到了能够攻击的位置，千仞雪自然不会有半分犹豫。 地下的消耗实在太大，神力都入不敷出。 手中天使圣剑前指，全身天使神装上的花纹同时爆发出强烈的光芒，先前收回在背后的六翼瞬间扩张开来。尽管这样会令他在一瞬间承受更多的大地压力，但为了将攻击力全部展现出来，他也顾不得这许多了。强烈的金光瞬间凝聚成巨大的金色火焰，在这一刻，以千仞雪身体为中心，直径5米内的所有泥土同时在金色火焰中消失，深达1200米地下那巨大的压力也无法进入到这范围之内。在千仞雪身体周围仿佛出现了一圈绚丽的金色光轮，手中天使圣剑前指，所有的能量瞬间凝聚到剑锋之上。千仞雪手腕轻抖，接连挥出四剑，四道金光在空中交叉成一个米字，瞬间破土而去，直追前方唐三的身体。而停顿下来的唐三此时已经在泥土中转过身来，左手昊天锤一挥，护在自己胸前。昊天锤上的第八魂环瞬间闪亮，一层强烈的红光反卷，将他的身体完全包裹在内。那红光犹如实质一般，凝聚成如同甲壳的存在，笼罩在他全身之上。只是贴紧皮肤，看上去不像是能量形态的防御，反倒像是物理防御。与此同时，唐三右手抬起，尽管现在没有大地之力帮他来控制周围的泥土，但他魂力还在，移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海神三叉戟金光闪耀，在这一刻唐三也拼尽了全力，海神之光不计消耗地疯狂注入到海神三叉戟之中，手腕不断地抖动，一个又一个金色光环从海神三叉戟主刃处幻化而出，在唐三身前形成了9个金色光圈，正是无定风波的那一记手势。米字斩几乎一瞬间就来到唐三面前，无定风波布下的9重防御几乎一瞬间就被那恐怖的米字形光斩破除。但是能够清晰地看到，米字形光斩每破掉一记无定风波，本身的攻击力就会削弱几分。当9道无定风波全部被破除之后，他的攻击力已经不足先前的一半了。而就在这时，唐三已经转过身，用后背迎上了这剩余的攻击力。8蛛矛整齐地折叠在背后，在8蛛矛外就是唐三昊天锤上带起的第八魂环所释放的魂技。轰然巨响之中，整个大地都出现了剧烈的震荡。如果此时地面上有人，一定会以为地震。 唐三的身体如同炮弹一般被轰击的在泥土中穿行，直接就穿出了超过100米。而他护体的那层甲壳状的能量此时已经完全破碎，就连那神级的八蛛矛也是寸寸断裂，连带着唐三背后的衣服全部化为了飞灰。不过唐三的本体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重创，如果千仞雪在他身边就能看到，此时唐三背部的皮肤完全是金色的，那是八蛛矛带来的整体防御。在破掉了无定风波、甲壳防御以及八根蛛矛之后，终究没能再破开唐三后背的防御力，只是将他轰击的飞了出去，却并没能结果他的性命。唐三只觉得背后一热，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只觉得体内血液仿佛燃烧了一般，剧烈的痛苦令他险些窒息。面对那巨大的痛苦，他没有半分犹豫，瞬间转换武魂，将昊天锤换成了蓝炎黄，并且直接炸开了自己蓝炎黄的第一魂环。一层强烈的蓝金色光芒瞬间笼罩全身，以炸环为代价产生的巨大能量充斥在他体内，而唐三也就利用这股能量瞬间破开泥土，飞速前冲。大须弥锤在使用时限制很多，一旦使用大须弥锤，使用的那个武魂就无法再使用任何魂技了。而当那蓝金色笼罩全身，令唐三体内能量再次充裕，也利用炸环之力将侵入自己体内的天使神力化解的同时，他又将武魂切换回了昊天锤。昊天锤上的第六、第八两个魂环同时闪亮，先前那层甲壳再次出现在唐三身上，而唐三手中的昊天锤则被第六魂环笼罩后，闪耀着一层妖异的红光。 太好了，周围的泥压迫力竟然消失了，在超过1200米的地下竟然也没有感觉到任何压力。 这个感觉先前在他第一次使用时就已经有了，这也更坚定他此时所有行动的信心。而另一方面，那第六魂环笼罩在昊天锤上之后，唐三只是轻轻挥动昊天锤，前方的泥土和岩石就轻松地被破开，自行向两边裂开。唐三前行的速度甚至比先前使用大地之力和重力控制两大技能时还要增加几分。最为重要的是，使用了这两个魂技本身虽然消耗了不少魂力，但是使用之后持续消耗的魂力要比先前少了很多，令他能够毫无顾忌地加速向更深更远的地下前去。千仞雪打出这一击之后，身体立刻被岩石和泥土所挤压，天使神装上释放出了一层强烈的金光，也只能将这些岩石和泥土阻挡在距离身体不远的地方。 怎么可能？刚才那一击已经用出了天使之神的真髓，虽然在这地底深处不能使用最强的天使之神技能，但杀掉唐三应该足够了呀。一击之后，唐三不但没有半分迟缓，身上反而迸发出巨大的能量，还以比先前更快的速度往前冲。再加上那一击将他送出100米的距离，我们之间的距离竟然拉到了200米以上。 别说千仞雪不明白，其实唐三自己也是在先前灵光闪现的那一刻才突然想到了自己还有更好在地下前行的方式。那一瞬间的停顿虽然会迟滞唐三的身形，但如果他想要迅速衔接的话，也不至于让千仞雪直接接近到百米之内，他那是故意为之的。 在地下施展魂技攻击比在地面上的消耗要大上几倍，而威力却会因为大地的压力而减小，用无定风波削弱千仞雪的攻击，再通过昊天锤上附加的第八魂环10万年魂技和神级的八蛛矛来防御，千仞雪就无法一击轰杀我。 事实证明，唐三的猜测完全是正确的。在他承受攻击的时候，起到最大作用的自然是海神三叉戟使用的无定风波，但第二重要的却不是破碎的八蛛矛，而是他的那第八魂技。唐三在猎杀了千钧一皇三兄弟之后，一共获得了3个10万年魂环，排列在昊天锤的6、7、8三个位置上。其中第七魂环除了武魂真身之外，还赋予了他一个魂技，第六魂环自然是两个魂技，但是最奇特的却是第八魂环。身为10万年魂环的他，赋予唐三的魂技只有一个，而这千钧一皇三兄弟一共带给唐三的4个魂技中，没有任何一个是重复的。 第八魂环赋予唐三的这个魂技名叫千军壁垒，是一个纯防御魂技。当初唐三在发现这个魂技是防御魂技时大感无奈，要知道它是以攻击和控制为主的，需要防御的时候极少，有这么一个强力防御魂技，但却几乎没什么实际作用。可是在此时就显现出了这个纯防御魂技的重要性。十万年魂环只带来一个魂技，意味着这单独一个魂技威力之大要超过普通的十万年魂技，相当于是两个魂技融合为一。千钧蚁皇最强的能力就有三个，速度、力量和防御。他们身上的甲壳防御能力之强，就算是唐三用昊天锤去砸也没能砸开，连海神三叉戟在不使用黄金十三戟的时候也无法伤害到他们。唐三这昊天锤第八魂技所得到的就是千钧蚁皇的防御力，而且比当时千钧蚁皇三兄弟的防御力还要更强。这不只是因为唐三的魂力强度要高于他们，同时也因为这个魂技伴随着魂环进化到十万年，境界提升了。使用了千钧壁垒这个技能进行防御之后，唐三的防御力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哪怕是千仞雪那神级的攻击，在破开它之后威力也降低了许多，再加上八蛛矛的阻挡，这才没能重创唐三。这还不是唐三想到的办法，他之所以肯定下来承受攻击，固然是因为想起了这个强大的防御技能，但也同样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昊天锤魂技的其他妙用。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